享受美丽的自然，生命的地点，我们都是飞行军。那儿的沙头上有山有水，在秘密的树林里，保住了万代空军的宿营。在高贵的山岗上，有我们我最好兄弟。没有谁，只有船，做的敌人心上牵上牵。要枪战去，我们就和他拼到底。